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每年的国庆假期对于上班族们来说可都是难得的假期啊，毕竟作为春节后的唯一一个长假，许多人都卯足了劲儿，要在这个难得的黄金周里好好的放松。但是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度假方式，千万不要忘记平安和健康，合理的调适身心，才能有一个开心的假期。健康加油站国庆特别节目，每天都会为您带来一个国庆假期健康养生有关的小贴士。此外呢，还会为大家详细介绍介绍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有关的健康知识。那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天的十一健康叮咛一下。妈，您可记得把弹力袜穿上，要不然坐飞机十个小时，您的静脉曲张腿可受不了。 爸，您的高血压的药都带好了吗？一早一晚可别忘了吃啊。 老公，把你和儿子的运动鞋都找出来，明天咱们爬山，这鞋不合适可容易伤膝盖啊。 十一来了，出游来了，为了健康出游，您都做好准备了吗？健康出游大学问，生活叮嘱小贴士，健康加油站十一特别节目，十一健康叮一下，祝您出游顺利，平安归来哟。 叮是一种提醒，叮是一种智慧。健康叮一下， 哇哦，不错呀。 国庆长假对于吃货而言呀，就是与美味狂欢的日子了。亲人团聚，朋友聚会，各种应酬肯定少不了大鱼大肉、烟酒糖茶和各种的零食。餐桌上目不暇接的美食，怎样吃既能满足美味又能够吃得健康呢？北京老年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姬长珍来和您说一说假期餐桌上的加减法。 仅仅这假期七天，其实因为饮食这个问题，然后住进医院的还真不少，大吃大喝引起一些胃肠道疾病的、胃肠炎的，这是非常多的。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然后一些特殊疾病的，然后如果不重视的话，也有可能导致他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我第一条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假期七天也一定要适量的吃，无论是在家吃还是出去外出点餐，一定要给咱们这个量相适应。大鱼大肉然后摆得满满，然后才觉得过瘾。但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人数，然后根据自己的菜量来定多少。如果做得太多，然后肯定剩下是不可避免的，扔了可惜，不扔然后又是下一顿再吃也不太好。所以说一定是根据自己家里人口的数量，然后根据外出，比如外出也不要考虑到就是说太过于在乎面子，然后主人觉得非得特别多才觉得是热情。接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的荤素要搭配好，这可能也是咱们假期期间最重要的一点。 大鱼大肉肯定是主题，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荤素一定要搭配好。一般来说荤素搭配应该是建议1:2、1:3或者1:4都是可以的。自己在家做菜的时候，包括点菜的时候，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蔬菜类的要占到1/4，然后菌藻类的要占到1/4，然后谷薯类的然后要占到1/4，然后肉类的要占到1/4。其实食物多样化，这是咱们就是推行的一个原则，吃的品种越多越好。在这膳食指南里面建议是每天要吃到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要吃到25种以上的食物，所以说大家可以检验一下自己吃的品种够不够丰富。而且这个荤类在这个荤里面也要搭配好，咱们都知道在荤菜里面就是有4条腿的，有2条腿的， 还有没腿的。 所以说首先这3种种类咱们要搭配好。咱们这个人体对蛋白质的需要是有一定量的，一般来说咱们1公斤体重是1.0到1.5克的这个蛋白质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如果您过少的话，不能满足你人体对蛋白质的一个需求，如果你过多的话，尤其是对一些老年人，他的一个各个脏器功能的一些衰退，他过多的话会对他的肝肾功能都是不太好的。所以说咱们无论是干什么事情一定要适量，其实最好就是没腿的、2条腿的、4条腿的，然后各1/3是最好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是品种比较丰富，还有一个就是说各种蛋白质都有，然后有一个互相补充，增加一个蛋白质吸收的一个作用。家禽类的就是一定不要吃大量的带皮的，带皮类的非常多了，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建议就听众朋友们或者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是吃去皮的。然后我们一在这个4条腿的肉里面，相对来说猪肉含的脂肪量是非常高的。在这个牛肉里面，它虽然也算红肉，但是它明显比这个猪肉的含量脂肪含量要低很多，所以说建议大家在这个4条腿的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牛肉，肥肉比较多的适量呢还是要控制少吃一些。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助力健康中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倡导三减三健，说的就是减盐、减油、减糖和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为了不断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三减三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健康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的健康北京系列节目的相关内容。今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如何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要跟您说说一口好牙让生活有滋有味儿。 北京市本市户籍的居民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2.15岁，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想要更硬朗，拥有一口好牙是至关重要的。您以为牙齿不疼就代表牙齿健康吗？活到80岁，怎么能拥有至少20颗纯天然的健康牙齿？健康牙齿从娃娃抓起，您家宝贝的牙齿您重视了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跟您说说一口好牙让生活有滋有味儿。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你好刘主任。 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刚才那段录音里面提到了一些数字，比如说8020，以前在节目当中呢，当时我们就探讨过哈，说这个生命全周期，我们的口腔健康呢也有一个全周期，从小 到老，我们的这个口腔环境、牙齿健康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说到这个8020，我记得当时说到的是80岁的时候，保证口腔里，当时你特别强调有20颗所谓功能牙。我们就先把这个数字跟大家再解释解释。 啊，是这样说，我们说的就是第一是20颗牙，但是呢，这20颗牙一定是叫功能牙。所谓的功能牙就是能用来吃饭的， 有用的， 有用的。因为很多人现在嘴里的牙，比如说它已经烂得不行了，就剩一根了，我们叫残根，它吃不了饭。但是呢，好多人也不舍得拔，或者各种原因不拔，留着。那这种牙留着，它算是一颗牙，但实际上呢，它不算功能牙。还有的牙可能就是特别松。晃里晃当的这种也不能算，所以我们说有20颗功能牙，就是能吃饭的牙才行， 就是能使上劲儿的。 对， 在咀嚼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牙它分好几种嘛，有切牙、磨牙哈、然后呢每一个它该行使的功能它都能够发挥作用。 对， 要不然您是烂牙根也好，或者是那种龋坏，其实疼你又不舍得拔，但是因为一疼你不会用那边来咀嚼食物了，它也不算。 哎，不算。 所以每个人我们说希望寿命是越来越长的。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拥有一口用得上的给力的这个牙齿，其实呢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挺不容易实现的目标。 其实也不难。 也不难。 我们说这个人呢，这个牙能够伴随人的终生的， 嗯， 就是不管你活到80岁还是94岁，有的人可能活到100岁，我们希望就说这个人你不管活到多久，你的牙齿都是能够伴你终生的。是能够达到的这个，而且呢我们现在觉得这个只要是你自己做一些努力， 嗯， 同时再让专业人员帮你一下， 嗯， 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听起来，我们就是尤其是口腔这个环境不太好的人，或者本身牙就不太好，他觉得这个目标太难实现了。但是其实只要我们做对了，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呢在某些关键的节点上又请专业人士能够给我们正确的帮助， 对， 那么这个8020 80岁依然有20颗有用的功能牙的目标其实是不难实现的， 应该是能达到的，所有人都能达到。 哎呀， 所以说特别是那些就说是牙坏的特别厉害，然后三天两头去医院补牙看牙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更应该就是你应该要重视这个问题，只要你重视了，只要你采取了正确的措施， 嗯， 在恰当的时间找医生帮助你，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能达到这个目标。 好嘞，广告怎么说的，牙口胃口才好哈。其实呢说到这个牙齿健康的问题，我们的这个编辑啊说有一位听众，一位阿姨，她每到我们做这个口腔健康节目的时候她就会打来电话，然后当时她说的是自从她装了那个新的假牙哈，嘴里面总是不断的长紫黑色的水泡，每次牙科医生来他都就是医生帮他判断认为是他的那个假牙配的不合适啊，所以呢是建议他重新来配一套的，但是这个阿姨啊我们劝了他好多次他也不肯，他说那副假牙也是花了好几千块钱的不舍得换，他就强忍着这种痛苦吧，反正就是一直凑合着用。所以呢我们就经常说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口腔的这个牙齿健康的保护哈，争取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不至于让这个口腔健康问题导致我们的这个没办法吃香喝香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首先今天的节目就来说一说吧，拥有一副健康的这种好的牙齿先是对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嗯，这个重要性呢，这个牙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哈。从几个方面说吧，因为第一个，比如说牙最主要就是吃饭，是吧？你得吃得了饭。 嗯。 现在很多老年人就是吃东西他就会挑，比如说特别硬的他吃不了，或者特别那种韧的他吃不了，所以你看给好多老年人的饭都是比较黏比较软的烂的 烂 的，就是这种，是因为他好多吃不了、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些研究在表明这个缺牙缺的特别多跟这个老年痴呆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就是说这个原来这个道理我讲过，我们吃饭吧每天吃饭之后这牙是在动的，它有一种感觉，对，它是牙会又动，这个动虽然你个人感觉不到，它是一种微微的动， 嗯， 就跟大树一样，风一来它会摇摆，那你这么多牙相互之间都会有摇摆，所以这种感觉呢都会传递给你的大脑，所以你的大脑是每天通过吃饭它就接受这种信息的传递。如果你老年人之后牙缺的特别多， 它这种牙和牙之间相互的这种传导就会变得非常的稀疏。 嗯， 咱就说这个电脑上的键盘或者钢琴的键， 嗯， 比如说你钢琴的键是齐全的时候，你弹什么音乐都能弹得出来。如果你少了几个键，这个音乐还凑合着听。如果你键特别少，那再让你弹一些音乐，你可能就弹不出来， 不成调了。 不成调了，对。所以这就是说，这个牙是能够给大脑传递这种感觉的，它是不知不觉当中会给你传递这种感觉。 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一天在使用着我们的这一口牙，在咀嚼食物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它也是能够有效预防老年痴呆症的。 啊，对，现在只是说他们俩之间有关系， 有关联。 啊，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吃饭这个咀嚼的这个过程， 嗯， 它会带动你面部的肌肉。包括整个头部的肌肉，还有包括一些颈部的肌肉，带动你的肌肉会一个协调的运动。 嗯， 而且这个咀嚼本身会刺激你这种唾液腺啊、胃啊这种体液的分泌。 消化酶。 对，它会给你带来那种愉悦，是难以比拟的。 嗯， 所以我们就有时候说，今儿我特别沮丧，特别不高兴，咱们出去吃一顿 吧。 今儿我特别高兴，走，咱们再出去吃一顿。所以这个吃饭它给你带来的这种，不单单是营养的摄入，还有带你情绪上的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感。 嗯， 这是就是说吃饭这个咀嚼的这个动作。这个，那你如果你缺牙了，肯定就会受影响。 容貌也会发生改变，啊。 这个就是面相这些，就是那是就是。另外一个我方面要说到的， 想要保持长的精神哈，保持年轻的那种状态，您的这个一口好牙咀嚼也很重要。 对，所以这个牙就是应该一个吃饭，一个是咀嚼。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表明，特别是老年人，比如说冬天，好多老年人慢阻肺，就是那个喘气儿、呼吸，然后哮喘等等这种，还有好多人胃病。现在有研究表明，就是这些病，他们这些病原菌和嘴里的病原菌有非常高的一致性。但是到底是因为你胃病引起来的口腔里边这种病，还是口腔的病引起来的胃的病，这种是很难讲的。 嗯， 但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话，病从口入。 嗯， 所以如果你口腔这个有问题，肯定跟你全身是有影响的。这个现在研究的越来越多，特别是老年人。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现在很多中老年人都有糖尿病。你发现一下，因为糖尿病会导致你全身的这种机体的免疫会跟正常人不一样。 嗯， 这个就会反映在你的牙齿上，你牙齿容易出血，容易有异味，容易松动。同时反过来，这种牙齿上的炎症，因为它是个炎症嘛，它炎症它就会影响你全身的一种状态的和水平，它也会导致你这种血糖控制起来更难一些。所以说，就说这个牙它看似不大，但是它和你全身的这种关联是非常密切的。 太重要了。其实要说到我们已经年老了，然后呢牙齿已经不剩几颗，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那可能真的就会遇到那给我们打来电话那位阿姨的那种尴尬。 嗯， 他没办法了，他只能配一口假牙。 对， 这口假牙配的合适了还成，不合适他就一直在遭罪。 对，很多人去配假牙的时候跟医生说，医生我就一个要求，这个牙让我能吃饭就行。 嗯，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这是配假牙的最高要求，你不要觉得能吃饭就行。假牙大家都觉得是吃饭的，是配一个假牙让你能舒舒服服的吃饭，这是对佩戴假牙的医生来讲是一个最高要求。 这是极高的， 极高的要求。所以说这个牙假的它就不是个真的，它再怎么好它也是个假的，它和真的是没法比拟的。 哎呦，所以说呀，我们能够做到8020 80岁的时候嘴里至少还有20颗能够用得上的功能牙齿，这个真的我现在觉得必须得往前追溯了，一定是要从娃娃抓起了。 对，所以说就说我们讲移植，我们因为我们是牙防办，我是预防科，我们一直在强调预防是最最重要的。你只要这个疾病发生了，你再不管采取各种方式来补救，那都是治疗。你治疗的早还好，效果还好。你治疗的晚了，神仙也治不了你， 就没治了， 没治了。所以说这个，所以好多人觉得我有了病去找医生，这是对的，但是这个已经是错了。就跟咱们路上的听众可能有人在开车， 嗯， 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有的人老跟人撞车呀？说明你开车习惯有问题。你为什么老和人撞呀？你不要说他怎么着了，那么多车为什么你老和人撞呢？说明你开车有问题。如果你这个习惯和你这种意识你不去改变，你这次跟人撞了，下回还会撞，以后还会撞。你只有把你这种行车的意识和习惯改善了，提高了，从我们牙上来讲，就是你这种对牙的认识和对牙的保护，用牙的习惯，这些你发生了改变，哎，以后这个牙病就会远离你。否则 不改变， 你不改变，你没有用的。 反反复复 的， 你补完牙，后续它又坏掉了， 对， 你还要继续去补。 就是这样，对。 所以说啊，我们今天就说到口腔健康的问题呢，一方面它是一个这个意识上，你必须要 重视起来。 啊、对，嗯。 然后呢，你要知道自己哪些不良习惯， 啊、 或者是不管把不良去掉也行，就是一些习惯容易导致这个口腔问题的出现哈， 对， 必须得从根源上来进行改变。 对， 你不改变的话，那么牙齿的健康问题就会一直跟随着你。 对， 我们说这真是相伴终生。 是的，所以现在有的人呢是说我很重视我的牙，我每年去看我的牙医，非常好，这是个好的习惯，每年去查一次。但是你查一次，医生只能说你发现问题了，及早给你处理。 嗯， 你得想更早的、更好的方法，怎么样让这个牙齿的问题不发生，这才是最最高明的一种办法。 一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有没有什么简单的诀窍？好记的？ 有这个，因为我们讲牙齿保健啊，我们现在主要是口腔里边的病呢，我们就说两个，一般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是虫牙，就是我们龋齿啊，龋齿，还有一个呢就是牙周病。就是我们说的老百姓说的火牙什么等等的，就是牙周病、牙龈出血、松动，因为这两个病是最多的、最常见的。至于说口腔癌啊，那种发育畸形啊，那些咱都是占的比较少，咱就不说了。预防这两个病，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 嗯， 咱们先说总的原则哈。第一个是怎么吃的问题，吃什么问题；第二个就是怎么样把牙卫生搞好。 嗯， 第三个就是减少各种不良刺激。 哦，不良刺激。 第四个就是定期的口腔检查。 嗯哼， 就这四个方面。所以你说多吗？所以老百姓，咱们任何人都可以讲，这不多，就四个。吃什么？怎么吃？每天大家都在吃，是吧？那咱就先上这个。现在这个吃和怎么吃跟龋病是关系最密切的。 很多人认为就是吃甜的。 啊，对，这个跟糖尿病什么也是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好多人都认为吃糖，但是这个糖呢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咱们平时说糖果肯定是吧， 糖块， 各种糖，各种糕、蛋糕啊也是。那你想那种薯片啊，各种膨化食品呢，它也是。 那个一般都很咸呢，觉得。 它也有糖，好多。它的糖量可能会稍微低一点，它也会有。还有比如说那个好多现在生活中有好多隐形的糖。什么叫隐形的糖呢？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年轻人爱喝咖啡。 Uh-huh. 一杯咖啡它不是说三分钟两分钟喝完。他会要慢慢的品这个咖啡， 一口一口 来，一口一口的喝，可能一杯咖啡从早上九点喝到了十点，喝一个小时，而往往咖啡里边会加很多糖，那你实际上就是一直在喝糖水。 我发现我在喝无糖咖啡，这个点很重要。 对，所以说，那你是不是现在一直在喝糖水？这是 对对。 还有好多老年人爱怎么呢？比如说里边加各种的，说水果啊，什么。蔬菜汁儿啊，梨汁儿啊，苹果汁儿啊，还甚至好多老人泡什么各种胖大海啊，各种什么那种中草药、甘草啊等等的。 甘草很甜， 它也是甜的 哦。 所以呢，你还而且喝这种水，往往就是一会儿一小口，一会儿一小口，一直在喝。包括小孩也是，好多小孩不爱喝白开水，就给他放什么钙片儿，放什么维生素片儿。 嗯， 这也是糖水。 就是说，哎呀。这些很多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当中区别于给他吃糖的。 对。 但是，就是说，哎呀，这些很多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当中区别于给他吃糖的。 对。 但是其实它里面是含有糖。 对。 而且我们又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持续性的。 啊，对。而你一直在喝， 一直在吃，嗯。 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矛盾。任何时候都是有毛，就跟咱们说，吃粗纤维的食物有助于胃肠的排便， 嗯、 是吧？但是呢，不利于胃的消化。 对。 那要想胃的消化好呢，就应该吃那种特别精细的。但是精细的又不利于这个胃肠的这个大便的排便，所以说这个两个是个矛盾、嗯。那就是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找一个平衡点。 嗯。 所以关于这种饮食呢，我们的建议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加这些东西，不管是药啊还是等等，我们需要，那就在它尽量短的时间内给它一次。吃进去 啊哈、uh-huh. 啊，或者缩短时间，但是吃完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就你一定要好好漱口啊，这样减少糖在口腔中的滞留，这种，那这就是一个方法。 嗯哼， 其实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口腔卫生，其实这两个也是相互之间补充的。 不就是刷牙吗？ 啊，对，就是刷牙，因为你吃了这些糖的东西，吃了这些黏的东西，吃了等等这种容易滞留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人就想吃那口东西，有的时候就想吃，所以说我们那可以吃，不是说就不能吃了，那生活就没有乐趣了。你吃完之后，那你就得晚上睡前好好刷牙， 好好刷牙。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口腔卫生呢，这个是有一个原则的，就是说你刷，只要你刷的特别干净，你这两种病几乎不会得。 而且其实如果你能够真正的清洁到位的话，其实那些东西你想吃都可以随便吃的。 啊 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清洁到位。 嗯， 但是咱们现实生活中就是普通老百姓往往清洁不到位。 有调查数据吗？ 但是他认为自己清洁到位了， 嗯， 这就是很要命的一个因素。明明自己做的不够，但是我觉得我做的够了。 嗯， 所以你认识不到，这是很大的问题。 咱们俩以前节目里不是说过吗，就是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就是问一问你到底会刷牙吗？ 对， 就是很多人都说我一天可能刷三次牙呢。 嗯 啊，然后呢看了牙医之后心里边还特别的不忿，就说啊你看我怎么都这么刷牙了，然后我还有龋齿等等等等， 嗯，那咱们在座的听众，咱们我可以问一下，你们可以自己答一下，你们用牙线吗？ 嗯， 如果你不用牙线，我可以告诉你100%的清洁不干净。因为牙刷牙的就跟手一样，它刷牙只能刷里面和外面， 对， 那缝儿你刷得着吗？ 嗯， 你100%刷不着，谁也刷不着，我也刷不着，主持人也刷不着，谁就刷不到。所以你必须就得用牙线。如果你不用牙线，那你这缝儿就相当于从来不刷。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坏牙都是从那个缝儿那儿坏， 对， 因为他老年人牙比较稀疏了嘛，他那个食物嵌塞比较重，他就从那儿坏， 哦。 所以老年人有的缝儿比较大，还得用牙缝刷。如果你不用这个，那你100%的牙就刷不干净， 会出问题的哈， 嗯。 所以你看看，生活当中每天我们都在刷牙，但是其实呢未必刷对了。然而就是由于刷的不够，清洁不够彻底，也是会导致最常见的我们说这个虫牙和龋坏的出现哈。好，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会儿见。 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 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0。 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1073，在你身边。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 我是主持人白琳。助力健康中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倡导三减三健，说的就是减盐、减油、减糖和健康口腔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的健康北京系列节目的相关内容。今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如何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要跟您说说一口好牙让生活有滋有味儿。 北京市本市户籍的居民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2.15岁，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想要更硬朗，拥有一口好牙是至关重要的。您以为牙齿宝贝的牙齿您重视了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跟您说说一口好牙让生活有滋有味。 走进漫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山。 好，如何才能拥有一副好的牙齿呢？今天呢，特别邀请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口腔健康。我们来请刘主任看一下，白桦树问了，想问一下刘大夫，如果有多颗牙用手给它搬动的话呢，都会有稍微的松动的感觉，这离掉牙还要多长时间呢？应该如何来保护？ 首先就是你不要轻易的用手去搬自己的牙。 嗯哼。 因为所有的牙，特别是门牙、上门牙和下门牙，你用手动一动，它都是松动的。 哦、 所以我说，就跟大树一样，它是有一定动度的。特别是早上起来，你摸一摸你的牙，都是有一点活动的。 是吗？ 还有好多做正畸的朋友，那牙都是有一点动度的，这是正常的。这牙不是纹丝不动的。 嗯、 哦。所以说，第一个你不要老去动。因为你老这么晃它呀，本身对它就是一种刺激， 摇松了 啊，对，就是就能给它摇松了。曾经有一个极端的病例，有一个小孩他把自己的牙都给摇下来了，当然是摇了好长时间，不是一下摇下来的。 那是该换牙的时候吗？ 不是，他就是老觉得他自己的牙不舒服，他就去摇，越摇越不舒服，越不舒服越摇，后来就给摇下来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说你不要没事老去摇自己的牙。 好， 所以咱们还有古代讲的叩齿，好多人以为叩齿是对这个牙齿是好的，也要分情况。有些情况下扣会越扣越坏的，所以不要轻易去做这些动作。 对，就是如果我们的牙齿长得很结实很好的情况下，然后你的力度呢又合适 啊，对， 轻轻扣齿 啊、那是可以的， 可以的。但是如果你 好多老年人本来牙剩的就不多了，你再扣你再敲，额外的增加它的负担。 哦， 还有这个呢，就是说它稍微有点松动，这个到底松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很难判断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去找医生给你看一下，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把原因去掉，然后再看看能不能留，能用多长时间等等。 所以我们得先看它的这个松动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 对，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因为我那时候看的那个数字说是中国成年人当中70%几都有牙周疾病，牙周疾病其中有一个、 表象据说就是能松动吗？ 对，70%多，这个数字还要再大。 哎呀，这个我说的已经保守了是吗？ 啊，对， 我当时好像看78%，那时候 80%以上。 哎呀，所以咱们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应该请专业的牙医帮我们去判断一下，如果是因为牙齿出现疾病的问题的，那我们就应该知道对症来治疗，或者是怎么来保护。但是他也是问怎么来保护一下。第一，首先就是别拿手去摇它。 刚才我们讲了四个保护口腔的因素了嘛？牙的一个是就是说是吃东西的问题，第二个是口腔卫生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我说的避免各种不良刺激，比如说烟、酒。 哦。 现在最出现的最时髦的一个是槟榔。 嚼槟榔， 嚼槟榔，因为现以前的时候，咱们北方人几乎不嚼槟榔， 对， 但是现在好像挺多的了，变成一种时髦了。 有那种小零食， 对，这个包括听说在海南那一块，就南方很多地方要大面积的种植槟榔，这个所有的口腔科医生都是极其反对的。 哦， 因为嚼槟榔现在是明确的是口腔癌的一个致癌因素，因为老嚼嘛， 对， 颊部可以得口腔癌，所以这种各种不这种不良刺激要避免。所以我们对于烟酒现在是戒烟限酒。烟一根都不能抽，酒偶尔喝一点没有问题，少喝点控制量。 吸烟会导致的口腔问题最常见的有什么？ 就是牙周的问题，就是牙周病。因为这个烟本身的那个吸到嘴里的时候，哎，这种负面的影响太多了。至少它那个温度是吧？吸一口烟是很热的，比你喝一口热水热汤有时候还要热。嗯、然后烟里的各种有毒的物质等等，这方面宣传已经做的很多的了。 就对黏膜都是刺激吗？ 对，都是刺激的。所以这种烟酒还有嚼槟榔这种不良刺激，还有一些不良刺激是，属于不良的习惯。比如说有人老咬指甲，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还有的人有人职业习惯，比如说他做文案工作，他老咬铅笔。是吧？这种有的时候他的牙也会 一焦虑就爱拿牙咬东西 啊，对，咬个东西，咬个衣角或咬个什么等等的，嘴里叼个什么东西，这种都是对牙的一种慢性的磨损。还有好多小孩吃手指头等等各种，这个都会影响他。 哦， 所以这叫不良刺激，这种比较多，要去掉。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说的定期的口腔检查，这是我说的你自己要做。前三个是你自己能做的，最后一个是医生来帮你，因为有的时候好些小的问题你发现不了，医生能帮你发现。能帮你弥补，所以说这个定期的口腔检查也很重要。 多长时间算定期？ 一般的人，我们说成年人是一年一次就可以，然后呢，小孩是半年一次，这是一般的情况下。但是如果说你的问题比较重，或者是情况比较特殊，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半年或者三个月来定期检查， 让 医生的。对， 好，我们来看看小事儿的提问哈。68岁，他说好像没有出现过智齿，现在呢满口是28颗牙，自我感觉牙齿还可以，没有蛀牙，咬硬的东西也没问题，只是有的时候呢右下后牙会有一些疼痛感，牙龈也会有这个肿痛，但过几天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他说他要听医生的话，争取做到80/20，但是近几年呢患上糖尿病了，就不知道这个目标还能不能实现了，想请专家指导一下。 啊，就是得了糖尿病依然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现在的观点是，不管你全身是什么样的状况，只要你个人保护得当，只要你接受医生的帮助，什么样的人都能得到这个健康的牙齿。就不管你是糖尿病，有的人比如说老年人口干，口特别干，就是整个的，就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必须喝着水才能咽下去，否则因为他没有唾液咽不下去。口干是得龋病一个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就是很因为他干燥嘛，没有唾液的保护，他很容易得龋病。但是即使这样的病人，你个人做好保护，医生在帮你做一些措施，你依然可以做到没有虫牙。 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基础疾病，只要你想，都是有一些办法，加上医生的帮助，能够让你拥有这个健康牙齿的， 是可以的。 前提是 你得重视。 你得重视 啊！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你个人的重视是最最关键的。 我认为小顺儿他这个意识上已经到位了， 对，他已经很强了。 对，那接下来呢？比如说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像他有肿痛， 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这个小顺儿这个听众还是其他人，如果你发现你的牙齿有问题，你一定要去医生那儿看，因为牙的问题它不像是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好多人感冒了。我拉肚子或者不舒服发烧了，我可能在家休息两天自己就好了。牙的问题是好不了的，牙的问题一旦出了问题，它只会越来越重。好多人说可能过两天不是好了吗？ 对，他又觉得之前是疼，过两天不疼了， 他可能会进入下边一个阶段，所以他不管他自己几乎不会好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牙长出来之后，它是一个就是牙不可能再新陈代谢， 比如说我们手指头上划一个口子，能自己过两天能长上，牙上你长一口，你能长上吗？它永远长不上。 嗯， 所以指的是它进展的快和慢的问题。你只要不干预它，它永远在往前进，只是进的脚步有快有慢。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到医生那儿看。 只要牙齿出现了这种不适症状的时候，通常它不会是自己痊愈的 啊，对， 一定是要进行人为的干预了 啊，对，它可能会症状，它可能过两天会 缓解， 但是不代表这个问题解决了。 明白了，就是那个问题可能还在那儿 啊，对， 所以说过不了多久，你觉得怎么又发作了 啊？对，可能再一次发作就会比前一次要厉害， 还有严重哈、啊，所以还是得及时的去看一下小舒尔，才能够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那么至于糖尿病人，比如说作为糖尿病人，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糖尿病人患上糖尿病了之后，本身从这个饮食习惯上，你看糖分的摄入肯定是少了嘛。 但是糖尿病它有一个特点，糖尽量一般要少吃多餐。是吧，就要吃的次数要多。 嗯， 这个吃的次数多对牙齿就是一种不好的一种影响因素。所以说呢，你每次吃完更得注意漱口，口腔卫生要保护好。 而且吧，我注意到什么呢，他说了一条，他没有蛀牙，吃硬东西没问题。有些人呢是拿我能不能嚼硬东西作为一个判断自己牙是不是够结实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刘主任哈、啊。这个我们的牙到底该不该让它去时不时的承受一下这种硬度的刺激呢？ 这个是很难去具体衡量的、 嗯、 但是我就说肯定是你能吃硬东西说明你牙肯定没问题，是好的。 嗯， 比如好多人吃不了嘛，一咬它就、 啊、 它就不行，它肯定不行。所以这个吃，但是这个牙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我说了，它是不可再生的，就跟你的鞋底走路，你是越磨越薄是吧，你鞋底不行了你换一双鞋，但是牙你换不了啊， 嗯， 这牙也会越磨越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你不能吃特别硬的，特别是中老年人，特别有，但是有人我就喜欢嚼的牛肉干，那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让你嚼了，但是反正是你这种磨损肯定会增加。 就是说其实那个牙在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磨损损耗它就会存在 啊，对， 你越是吃那种我们所谓的磨牙类的那种小零食啊什么的哈、 啊嗯嗯、 它其实这种损耗就会越大。 对， 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很多人那个就牙磨矮了， 对对对， 磨薄了， 这种是很难去治疗的，这种，所以这就是一对矛盾。你说不吃吧，他就愿意吃，你说为了这个人改变一个爱好、嗯、 有人就喜欢啃那口， 对，所以说这个只能是个人你自己去权衡，自己去平衡到什么程度。 所以你得知道吃那个东西它对你这个牙口其实不是锻炼，而是一种磨损 啊，对，不是锻炼，这个跟锻炼是没有关系的。 你得先把这个意识有了之后、 啊、对对对对、嗯、 你就知道你到底该不该那么有点过度使用你的牙了、 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小孩，因为小孩特别是三五岁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或者三五岁那个时候，他是在骨骼是在发育过程中， 嗯， 这时候你去咬那种硬的东西是能够刺激他的发育，加快他的正常的这种乳牙和恒牙的替换，咱们说小孩要替换牙吗， 换牙， 这个时候你刺激他是有好处的。因为好多乳牙它还要掉，反正乳牙磨没了它就掉了，它磨不到那种程度、 哦、 这个只是就青少年儿童可以，但是好多中老年人因为你的骨头各方面发育已经到头了，就这样了、嗯、你在这种高负荷的运动对他来讲就是不好的。 对，而且我是当时看到就是关于那个儿童牙齿嘛，就是萌初期啊、嗯、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反正当时是在国外他们的那个配餐里面，我看那个是胡萝卜呀、 嗯、 还有那个什么像西芹的那种、 嗯、 都是粗粗大大一条一条的， 对， 我 就让他们咬， 就让孩子吃这个东西、 嗯、 后来发现他就是主要是为了刺激他那个牙的萌出。 对，这个因为那个时候的用进废退嘛，就跟肌肉一样，你越运动越锻炼它就越强壮， 是的、 啊、就是那个时候是可以的、嗯、 所以你看看这个牙齿到底该不该吃一些相对来说硬一点的或者是磨牙的食物哈，是完全取决于它那个牙龄段的、 嗯、对对对 对，是跟那个有关系的、 嗯、 但是通常到了我们成年了之后、嗯、我们这个牙呢还真是得 悠着 点用， 我们叫悠着点，你自己去判断一个度， 对，别打他，有的人拿他起瓶盖的 啊，那这是肯定是不对的。 对、 嗯、 然后呢就是你想以前有那种什么瓜子牙豁 啊，对对对，现在也有， 我小的时候就对那个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就想、 嗯、 千万别那样，那样太丑了，然后就要求自己拿手来剥。 嗯， 你就想瓜子皮儿它才多大的硬度， 但是水底石穿呢， 对呀、 啊、时间 久、啊、时间 久 了它都能出现那种小豁。 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比那个更硬的东西长时间的刺激那肯定受不了哈。啊、 嗯 我们来看看 杨阿姨她咨询70岁的老年人正在学着用牙线呢，太棒了。但是她说不太好上手啊，想问问专家，牙线在刷牙前用呢，还是在刷牙之后用呢？每天晚上用一次可不可以呢？ 就是牙线每天用一次就可以，早晚用随便。刷牙用还是刷牙之前刷牙之后都可以，我们建议是在晚上睡前用，这样是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较好，这样 嗯， 是很棒哈、啊、这个 先得夸夸他。 对对，特别是现在很多中年人，是年轻人，你告诉他用牙线他都觉得费劲，他都不愿意用。 嗯， 这个非常有必要，一定要 用，特别有必要。 嗯， 这个呢我跟刘主任也是专门做了一期节目，那天节目里咱俩关于牙线说了好久。 嗯， 而且呢就是反反复复提醒大家伙儿，牙线是应该从小用到老的。 啊，对、嗯、 小孩儿、年轻人、老年人其实都应该用牙线，因为我们牙齿的那个缝隙中间、 嗯、是刷不到的， 起码我们说能占30%的这些位置吧、 嗯、 都是需要牙线才能够清理的。 嗯， 那个我觉得刘主任你可以把自个儿的一些经验、嗯、比如说你就是刷牙前用啊刷牙后用，你就直接告诉你啊。 我一般是刷牙前用。 我也是。 因为这个缝里塞的东西吧它不舒服，然后你刷完牙，如果你不用牙线直接刷牙，刷完牙你还是觉得不舒服。 对。 然后你再用牙线，你都有时候感觉不出来我是刷干净了还是没刷干净。但是你用完牙线之后你再一刷，诶，立马就感觉到你舌头一舔各方面，诶，就觉得很干净了、 嗯、 到位了 ,OK 了。 好，咱们就跟专家学哈，先用牙线。 干净。但是你用完牙线之后你再一刷，诶，立马就感觉到你舌头一舔各方面，诶，就觉得很干净了、 嗯、 到位了 ,OK 了。 好，咱们就跟专家学哈，先用牙线清理的觉得到位了之后咱再上牙刷。包括您觉得不太好上手，我也觉得不太好上手。它那个有那种绷在一个塑料棒棒上的， 对， 还有的呢从那个卷里边拿出来，我们说绕在手指头上的， 对， 哪种使起来方便点？ 嗯，看个人吧，初学者可以用那种小棒，因为它不用缠在手上。但是用那个小棒有个什么问题呢？它那个力量控制不好，控制不好就意味着要么进不去，要么进去会把牙龈给弄破，或者会伤着牙龈。 容易一下子进去怼着牙龈上。 啊，对对对，所以初学者可以用，但是你慢慢熟练一下可以用手，我觉得那个是最方便的。你不管出差啊还是怎么着，出门啊，然后你就一盒嘛、 嗯、 随便往包里一放就行，洗洗手就可以用，很方便，而且它也便宜。 而且那个的长度我觉得是可以指导一下的，就是手上绕多长就是一般用起来是比较合适。 我们讲是这个是这样，那个两个手指头之间这个距离呢要尽量短一点。你说牙线的长度还是 对，你一次弄下来牙线的长度 是要跟自己的手臂30-40公分吧， 就是跟自己前臂差不多长。 对，是要30-40公分，差不多30-40公分长。 你别整太短了。 对，因为你那个牙线，因为咱这儿没有线啊，我看不见、 哦、 一边缠到这个中指上，另一边缠到另一个中指上，这样形成一个，你可以把它拽住。拽住之后这个两个手指头捏住这个线。 然后是食指和大拇指。 食指和大拇指。 来控制它。 就用食指和大拇指来控制。 嗯。 这个两个手之间的距离要尽量短。多短呢？一般是1-2公分，就1-2厘米就够。 就留一个空，让它进牙。 这个空就比牙稍微大一点，这样你可以进来、 嗯、 来用。这样就是说你能把这个，线控制好。如果你留的特别长，你控制不好。 你控制不好它那个力度和角度。 对，还有一个问题，用牙线必须有一只手在嘴里边。 对，得伸进去。 对，你要不然好多人两只手都在嘴外，他都弄不进去。所以你必须有一只手在嘴里边，因为你想。你那个牙、 嗯、 是不是说你必须有一只手在、 嗯、对对对， 一只手要么食指要么拇指在嘴里边，一个手在外面，所以你要先把手洗干净，就这样。 先洗干净手，取出来的牙线的长度呢基本上是我们成人的前臂的 这 种长度、 嗯、 然后呢用两只中指来绕给它，我们说蹬直了， 蹬直了 之后是用食指和大拇指来 往嘴里放， 往了，对，控制住它的角度和方向，一只手一定是要伸到嘴里去的， 对 啊、 嗯，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从前到后也好，从后到前也好，每个牙缝咱起码要，我是一个牙缝走两遍，因为它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嘛， 前面一下后边一 下，下面那个牙龈肉那个、 嗯、 它接触的位置是不一样、 嗯嗯、 然后自从我戴了牙套之后，像什么冲牙器呀、 啊。 啊我觉得使起来 冲牙器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就是人用牙线觉得特别别扭，冲牙器可以用， 它叫水牙线。 水牙线它也是能够，它是一股水流滋一下，它就把那缝给你冲过去， 嗯，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建议其实就是这个牙线也要用，因为这个冲牙器它只能冲这个缝是吧， 对， 它冲过去之后上面这个接触点这个位置有的人挨得特别紧，你是穿不过去的，这儿因为它俩牙都给挡住了，冲牙器你只能冲着下边， 哦， 上面你还是冲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牙线是 就是可以说是必须要用的。 牙线必须用。 你要是好多人就懂也用不了，怎么你冲牙剂至少比不用要强。 嗯。所以你看看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正常刷牙，然后前面呢要用牙线来清理牙齿，如果呢就是家里面有配备的话，那种水牙线和冲牙器啊、 嗯、 我们不管是戴牙套的人还是就不戴牙套的人、 嗯、都 可以用，我觉得、哎、都可以用、 嗯、都可以用、嗯、 而且老年人小朋友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真的是特别的实用型的呀。 嗯嗯 啊、郭女士，牙釉质掉了，遇冷遇热都会特别的敏感，这种情况必须去医院呢还是在家怎么护理一下就可以呢、 嗯、这个必须得去医院， 必须去医院。还有 WH 这位网友，慢性牙周炎能治愈吗？牙龈萎缩还能长出来吗？牙齿松动怎么办？日常吃东西需要注意什么？ 慢性牙周炎能治愈， 能治愈， 百分之百能让它控制住。但是这个就说是，病人的因素占70%，医生占30%，就说你自己得控制好了。牙龈萎缩长不出来了，但是现在有手术，各种治疗能让你再长出来，就说是通过医生的帮助能让你再恢复。 哦， 松动怎么办？就得看松动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得医生来检查。日常吃东西需要注意什么？慢性牙周炎那就是这个，刚才我都讲过吃什么的问题、 嗯、 就是还是跟原来的一样，注意吃的次数不能太多啊，反正不能特别黏，不能特别那个就是智取性的食物，因为它是牙周炎，牙周炎其实对饮食没有什么特殊的注意的， 嗯， 就吃什么并没有说吃某一种东西会对这个饮食有影响。 总之我们要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哈、啊、其实能够有效的刷好这一口牙，同时呢有效的口腔健康保护的这个意识，定期去做检查。 啊、对，这个关于这个刷好牙我再多说一句，因为现在好多人不知道自己刷的是干净还是不干净、 嗯、 所以现在网上有卖那种菌斑染色片的或者卷斑指示剂的，大家可以用一下，让你亲眼看见你的牙刷的是干净还是不干净。 还是不干净的、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刘敏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明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将带来有关长途出行久坐不动的健康小贴士，同时三减三健健康倡导生活，我们将继续健康牙齿的访谈节目，欢迎您明天下午4:30届时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